秋浦的水，轻轻的风，落花似纷飞。杨的花，黄太多花的蕊。亲爱的人，我多想一生把你陪。像那浓浓的咖啡味，我的梦，我的情，我的悲。亲爱的人，我多想一生把你陪。爱情的感伤不一定是心碎，思念着被苦酒怎么喝 想要和你一起天长，和你一起天长，你 起手前方，为你上的鸡汤，为你下的厨房，陪你聊聊梦想，想要和你一起变老，和你一起天荒，和你每一秒时光亮相濡以沫，幸福慢慢升起，其实美好天堂。 把我的情快递给你，给个好评来让我急。我把我的爱快递给你，顺丰圆通你都别在意。爱情快递单据接到不容易，幸福来了要好好珍惜。爱情快递单据接到不容易，幸福来了要